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一年四个月咧，咁我哋同大家讲咗好多城市啦。咁咧，今辑咧，我哋有先奴咧为我哋做主持咧，我觉得咧，将成个建筑二嘅系列咧，多咗一重嘅意义啊！就系我哋将我哋之前一直讲咗好多建筑嘅啲特色啦，又或者系城市系啲乜嘢嚟嘅咧，咁啊，再加上先奴去咗呢啲地方，俾咗我哋一啲相片啦，然之后咧，通过历史同埋城市规划方面咧，同我哋去讲解之后咧，我觉得咧，大家。嘅听众啦，包括系我自己啦，亦都对建筑或者对于城市规划咧，就多咗好多嘅认识。咁同埋亦都对于唔同地方嘅历史文化咧，由阿卓然兄嘅口中咧，亦都讲咗好多俾我哋听。咁啊，相信听众咧喺呢四个月以来咧，都获益不浅啊，同我一样啦吓。 系啊，先我觉得就好发挥到建筑二里面嗰个意义先啊，即系因为佢同好多嘅城市，第一个亲身去过啦，佢同嗰个城市之间有好多实际嘅交流啊、互动咧喺里边系做。咁所以喺讲嘅时候咧，我哋能够感觉到嗰个城市系一个好似一个活生生嘅例子咁，即系同埋佢系有感情喺入边。咁我哋喺咁嘅角度之后咧，能够见到一个城市更加多唔同嘅面貌，即系佢未必系一个死嘅资料啊，一个纸上谈兵啊，或者系一个理论嘅一个美学嘅一个观点，更加多嘅系一个见到一个城市慢慢变化，佢中间嘅过程系点，佢中间遇到困难系点嘅一个详细嘅同埋一个有趣嘅一个解说。 咁但系咧嗱，先奴咧陪伴我哋走呢个建筑二嘅路咧，今集咧就系最后一集啦。 暂时啦，先可能之后翻嚟嘅，不过等佢旅行下先啦。 先奴应该而家已经系 plan 紧嚟紧，可能已经要 休息下啫，休息下啫。 系啊，咁啊，当然啦，我哋咧今集咧就会回顾，亦都总结一下咧之前咁多集以嚟讲嘅城市嘅一啲特色咧。咁同埋咧，我觉得最紧要嘅就系我哋点样可以再审视一下自己生活紧嘅环境，譬如系香港。点样可以将呢个城市可以再发扬光大啊？又或者系如果大家都觉得香港依家呢个城市有多嘅唔同嘅问题，会唔会我哋呢咁多集嘅建筑二喺呢一个系列入面令到大家可以启发到多一啲咧？ 系啦，或者我问阿先奴咁样谂啊，就喺你去旅行或者系睇好多城市嘅嘢，以你即系建筑师嘅身份去睇城市嘅时候，会唔会有阵时香港如果系咁就好啦，或者话哎呀香港就系争呢啲啦？你有冇咁样嘅谂法嘅咧？ 其实成日都会噶，即系去。旅行有阵时，我觉得去旅行嘅意义就未必在于就系睇景嘅。好多时咧，你就会反而喺嗰度咧，你会有啲感觉话，我成日都系会尝试揾到同香港嘅相似地方。好多时都揾到，当然唔系个外貌上啦，但系咧有好多个经历或者古仔咧，你会觉得有啲似嘅。即系譬如之前我哋讲阿纳特尼亚嘅首都啦 ，Asmara 啦，咁我成日都会觉得啊，大家都系殖民地，点解佢哋可以将？當時佢哋咁愛呢個城市，而佢將咧呢個意大利嗰個身份咧強化到咧變咗佢之後，亞納特尼亞人由呢個埃塞俄比亞獨立出嚟。其實佢獨立咗即係而家大約廿幾年啦。咁其實佢嘅點講咧，佢嘅時間性啊同香港好似嘅。嗱，雖然咧香港就係殖民地就係1842年啦，佢就比較後期啲嘅，佢去到差唔多19世紀尾。咁但係咧佢都係。1993年就係變獨立啦，我哋1997年回歸。其實咧喺時間軸上咧係有啲似，我覺得即係大家受殖民時代嘅統治，佢仲短啲添。咁但係佢爭取獨立嘅時候就好長。我成日覺得啊，其實喺唔同嘅地方，大家都可能有啲類似嘅經歷，但係個結果就係唔同啦。 嗯，同埋如果用翻Asmara 阿斯馬拉呢一個嘅例子嘅話，佢哋當地人爭取嗰樣嘢。 其實嗱，真係敏感啲去講，其實依家香港嘅人喺度講緊，可能都係呢啲嘢，就係揾翻一啲屬於話香港人自己嗰個身份，香港人自己本身有一個獨特性喺度。咁呢個就係、其實喺做嗰一集嘅時候都已經有咁樣嘅諗法，其實同香港有相似。 係啊。 咁當然啦，我哋依家講，就算係香港依家好多嘅建築物啊，都係喺殖民地時期嘅時候保留落嚟啦。咁同阿斯馬拉都一樣啦。咁但係對於係啦，但係對於殖民地建築嘅時候或者當時嘅文化有好多咧，就唔係話咁珍而重之咁樣保留落嚟，就真嘅。 我覺得唔係獨唔獨立嘅問題，我反而覺得係你會唔會珍惜你自己嗰個城市嗰、 或者嗰個歷史 係啦，嗰、個身份認同同埋嗰個歷史嘅點講咧重視程度。即係呢一個咧，香港又真係好似比較少啲咯。其實香港曾經，我覺得喺譬如五六十年代啊，香港譬如灣仔睇舊相咧，好多啲舊嘅騎樓建築物咧，成個城市嘅脈絡咧，其實咧係好相似、好靚嘅，即係你覺得好整體嘅。即係而家香港咧就會係會同好多嘅叫做 mega city 超大型嘅都市咧係類似，大家都係一啲玻璃幕牆嘅大廈啦，或者用呢一個混凝土嘅一啲高樓啦，你會覺得咧佢係少咗某啲佢自己有嘅個性，即係你會覺得啊，香港係一個大都市，香港係一個金融中心，咁但係呢樣嘢可能你會喺 Bangkok 或者喺曼谷會見到類似有咁嘅建築物，或者你會見到喺東京有類似咁嘅建築物，咁究竟香港本身缺乏咗啲咩咧？就將我哋本身有嘅歷史嘅地方佢刪除咗咯。我成日覺得香港可惜咧，我哋冇一個舊城區。譬如我會成日去歐洲好多城市，大家去旅行就好中意睇舊城噶嘛。 冇錯。 譬如嗰時你意大利。所有景點都係舊城嚟㗎， 冇錯，所有景點都係舊城，好少人真係走去一個新發展嗰個區域去睇，真係。 因為咧，人類真係好奇怪，即係又覺得人哋嗰啲係好啲嘅，但係自己咧又未必會好珍惜嘅。 冇錯， 即係香港，我覺得係有一個我唔知好處定唔好處啦，就係當年我哋發展得太快，而大家未有呢一個譬如保護文物啦，或者佢會成個城市嘅。物落會諗住點去保存得好啲嘅概念冇咯，即係我覺得七八十年代大家不斷發展、不斷發展，結果咧係一啲我覺得好重要嘅一啲建築物或者一個城市嘅部分就冇咗咯。 係啊，即係喺站喺建築嘅角度去講香港嘅時候咧，我可能會正話先來其中一點都好合理嘅，即係佢就話可能我哋會問嘅就係我哋想要嘅一啲嘢，或者我哋欠缺咗啲乜嘢係嘛？咁我哋其實係可能欠缺咗一啲我哋對自己嘅城市嘅喺時空上面或者時間嘅觀念上面嘅一個落差，即係話咧我哋人係一個可能接近六七十年嘅一個咁嘅生命，咁但係咧即係我哋會期望可能我哋生命裏面有啲東西同我哋差唔多時候一齊嘅，即係簡單講就係話我細細一個見住佢，我希望我依個咁長嘅向度嘅時候咧，側邊啲嘢仲喺度，佢唔希望身邊所有嘢都消失曬，咁我相信依個係。大家年紀漸長都明白我講嘛，即係我哋都唔希望我哋身邊啲嘢喺我之前已經完全唔見曬。咁而香港建築物就係遺憾地係咁嘅，即係話喺你有翻三四十歲人嘅時候，你身邊啲建築物應該已經唔同曬，冇乜嘢係剩低。咁今日建築業啊，我講即係譬如本雅明喺歷史哲學論綱裏面有講過，即係其中佢畫嗰一隻叫歷史天使。歷史天使就係話咧，就我哋平時天使翼就喺背脊嘅，咁佢只翼都喺背脊，但係佢個頭係擰轉。即係咩意思呢？就係話佢係一隻倒轉飛嘅天使，即係話佢隻翼係拍嘅，但係佢個頭咧係同隻翼咧係同樣方向，佢望住你。咁所以咧，隻天使係飛走嘅，但係個頭係望住你。咁歷史天使望緊咩咧？就係望住佢隻翼大風拍起嘅所有嘢，將佢曾經見過嘅所有建築物摧毀。咁佢認為依個咧就係歷史嘅一個過程。咁所以喺我哋講我哋自己嘅。個人嘅需求，或者我哋個人對歷史嘅需求，就係話我哋希望喺一個咁嘅歷史過程裏面咧，有啲嘢係可以留得低。咁但係喺依一個需求，依個其實好重要嘅人類需求嚟嘅，就係話我哋希望身邊啲嘢係留低，好似一個支點咁樣支撐住我哋一個變幻嘅生活。 唔係，所以我覺得有啲唔同咧。譬如你去好歐洲國家啦，可能我哋今輯嘅建築業務提過啦，但你會咧發覺咧，我覺得嗰個就唔係好似頭先阿徐咁講話，我有生之年啊，佢係有一個承傳喺度嘅。 即係你諗下，我爸爸可能我爺爺可能話啊嗱，依個建築物曾經係點，咁我講得到。 因為這個呢個咧係同嗰個土地關係啊嘛，即係嗰個我覺得係一個根，即係你以前呢一個建築物或者呢個城市佢。嘅街道，佢成個嘅規劃其實唔係話個設計靚唔靚，係因為咧我嘅祖先都喺度生存，大家覺得咧我係有呢個責任去承傳嗰樣嘢咯。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一輯咧就講好多係城市規劃啦，又或者係循住個歷史發展點樣睇到呢個城市嘅變化，咁當中有一啲人為嘅計劃喺入面，咁嗰啲我哋即係稱之為規劃啦，可能。咁但係有好多我哋話希望留低嘅，會唔會係一啲建築物本身？即係話我哋希望不變嘅係一啲建築物啊，可以保留。咁但係希望變嘅係希望城市發展得越嚟越好。咁但係當中係咪會有矛盾咧存在？ 我覺得唔啱喎，我唔係想留建築物。我覺得如果一個城市只係留幾座建築物咧，個城市係會斷裂咗嘅。我覺得一樓咧，你要留一區，一區你先見到嗰個嘅生活啊嘛。一個建築物咧，你留喺度咧，如果佢同本身嗰個城市脈絡斷咗咧，佢個用途可能唔同咗啦。即係好多譬如以前咧監獄，而家我變咗做妙思人，咁因為佢已經冇咗嗰個功能，佢側邊嘅人已經唔同曬，因為可能側邊嗰啲已經非常之好啦社區。咁所以咧，我覺得當然有啲好有歷史價值建築物會單獨去保留啦，咁但係更重要嘅，我係保留以前人嘅生活嘅一個脈絡。 我咁樣去講可能會好啲，其實嗰樣嘢唔係真係想象中咁困難，其實係一樣即係可以被操作嘅一件事。譬如我哋喺倫敦咁計，因為倫敦就算唔係中心區，喺啲邊緣嘅地方，如果你自己間屋啊，即係你嗰啲 house 自己間屋啊，我要擴建嘅，即係譬如話我要起多一個閣樓。OK， 或者我要起多一嚿嘢，你係要向當地嗰個嘅社區嘅 City Council 申請，起碼兩三份唔同各種各樣嘅文件。你用咩物料？點樣起？咩顏色嘅外牆？全部都係有規劃，你一定要跟翻某一個嘅 style。即係簡單講，你嘅美學嘅要求咧，係喺 City Council 裏邊係被要求。咁呢個你要諗下，即係話你要跟住某一種。 即係佢要紅色嘅話，我唔可以用黃色。 你座樓本身係紅色嘅，起嗰陣時已經要定咗啦，然後你起嘅閣樓都要跟翻個顏色，如果唔係唔靚啊，你影響市容啊，即係簡單講，你太醜樣啦。咁背後講緊啲咩呢？背後就係話嗰個嘅整體城市感覺嘅保留咧，係被整個嘅 City Council 係認可嘅，即係嗰樣嘢係要做嘅。咁但係香港冇呢啲嘢，即係你唔 即係你每一棟起出嚟嘅新嘅大廈住宅根本。冇一個整體嘅 style 可以 解決咗啲僭建先講啦，係咪啊？我哋講緊你起個閣樓要 City Council 過，我睇你見到我哋嘅好多嘅重要人物係起咗個閣樓出嚟，再同你拖落去噶嘛。 我覺得咧，譬如我之前講過嘅富士科啦，其實呢個城市咧，佢都好多。建築物都保留到，你唔係話個城市裏面冇新建築物， 唔係一定有錢冇錢嘅問題，係你做唔做？ 係啦，唔係個城市有冇新建築物，可能新建築物起嘅時候咧，佢代替啲舊建築物咧，佢都係配合翻周邊嘅環境咯。而我覺得一個舊城區而家好多都係啦，即係基本上用旅遊業去令到可以持續發展啦，呢個唔係唔可能。即係如果你用一個經濟角度睇，咁當然。你話而家再起翻以前舊嘢，咁我覺得冇必要啦，冇咁嘅意思。 但你諗下就係，你揀翻一個好啲嘅顏色，你起翻一個同大家和諧嘅建築物形態，唔係消費嚟嘅，即係佢唔係一個消耗性嘅。 係。咁但係喺香港就係一個奢侈啦，因為香港地少，咁佢會覺得咧，我拆一座三層，我起碼起翻十層我先抵啊嘛。咁所以咧個思維有啲唔係好同，因為香港始終都係太過倚重個發展係同呢個錢掛鈎。其實好多時候我覺得發展唔係淨係講嗰個實質個經濟價值噶嘛，仲有人民價值，人民價值。是不可以用钱去买添的。即人民价值一破坏了你那样东西你用多少钱你都砌不出来。但是人民价值你是计不到的嘛。所以这人说那不如真的没了那是破坏了它 咯。那但是这个跟地区会不会有关即是说香港的人是即是思考的模式跟我们之前那么多集所讲的不同的城市。大家想的东西根本不是用同一个逻辑去想的。 当然有关啦即是我想讲譬如我这么多集讲的城市呢没有一个城市呢是超过200万人的。那我们香港现在都差不多接近700万啦。其实香港是一个真的很大的城市咯即是如果要讲。那变了呢我哋之前講嘅城市咧，其實密度一定冇香港咁多啦，土地問題一定冇香港咁嚴峻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講個歷史上咧，嗰啲城市咧，大部分都係比香港係更長久。咁啲人咧，亦都會係好多代會即係傳承咗一個即係概念，就係我哋要留一啲嘢咯。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同如果你講一個城市設計或者城市規劃咧，從成個人類歷史嚟講，二十世紀開始咧，成個世界嘅城鎮嘅發展係突然間係爆炸性好快好急速去發展㗎嘛。咁亦都係同人口膨脹好有關係。變咗呢我覺得個過程呢 尤其是二十世紀初咧，好多係 try and error， 你試緊，因為大家唔知道城市嗰個可以去到點。以前咧，科技係唔容許起一啲好高嘅大廈，而家容許啦。咁嗱，其實城市不嬲發展係一個，我覺得都係一個錯誤中學習嘅，即係你冇可能有一個公式，你覺得點樣啱？因為我哋講過咁多集嘅建築業，講咁多城市咧，其實你覺得冇一個城市可以係擺喺香港嗰度。但係咪香港唔可以借鏡？又唔係嘅，因為咧每個城市咧佢有自身嘅問題，有自身嘅歷史，有自身嘅思想，佢嘅文化。城市嘅特別就在於我哋每個係唔同噶嘛，因為每個去裡面住嘅人，佢話俾你聽，我係想個城市係點噶嘛。即係香港，譬如有今日你話啊，點解咁冇曬啲好靚嘅殖民地建築物咧？其實就係呢個城市嘅人覺得係要咁樣咯。你當然有啲人就話做乜唔保留？咁但係一定係一個。冇經過投票嘅，但一定係一個集體嘅意識上，大家冇去抗拒，就已經係即係應承咗呢件事咯。 當近年嘅話，嗰、那個迴響會大一啲， 係 係啊。咁但係即係我諗過往嗰一段時間就已經造成一個好大嘅損失啦。咁 係咯， 即係如果我哋站喺社會學嘅立場去理解咧，就係嗰啲嘅 authority， 即係嗰啲機構本身係有自己嘅生命。佢就好似人類咁有自己嘅生命，譬如啲大嘅地產商、一啲發展商、一啲嘅社會嘅一啲機構，佢哋認為嗰個城市要咁樣方向發展，我要係起高樓大廈，我要起一個商場喺底嘅時候咧，其實唔係人類可以阻擋，嗰、那個機構係會有自己嘅生命去決定繼續咁走落去，因為嗰個機制上面已經定咗係咁。即係簡單講就係話，譬如最近我哋講好多話城市嘅規劃建設都話，你應該反對啊嘛，你唔反對就拆嘅。咁其實好難搞嘅，即係我哋人生命有好多各種各樣追求，但你要我定時定刻去追住你。我要反對你，如果唔係你又拆咗啲嘢，即係 都啱。 好老實講， 嗰嗰樣嘢本身就係反智噶嘛，即係你明我講乜嘛？即係簡單講就係巴黎鐵塔，如果今日你唔反對，我就聽日拆咗佢。咁嗰樣嘢唔可以咁理解。 唔係咁，但係嗱啱呢樣嘢係啱嘅，但我覺得咧係喺個城市裏面嘅人咧都有責任嘅，即係你唔可以話嗱當然啦，我哋譬如咁多集我都講過，譬如好似布加勒斯特，當年係首席師傅一個人係一個意識要鏟咗成個城市啦。咁當然有啲極權係真係好似你咁講。佢有極權出現咧，我哋係反對唔到嘅。咁所以點解而家我哋成日都講緊一個城市嘅設計或者一個城市嘅發展，已經唔係在於話係咪嗰個設計靚唔靚啦，或者係咪宜居，係好大就係政策上啦。究竟嗰個管理人，譬如我哋講麥德林，麥德林佢點解會轉變，係因為管理人佢哋嗰陣時嘅市長，佢哋發覺城市再咁樣沉淪落去唔得，所以佢覺得要用一啲奇怪啲方法，譬如起地鐵啊、起纜車去改善個城市嘛。咁呢個就係睇。佢哋嗰陣時嗰個揸 fit 人有冇呢個咁嘅思維咯？嗱，呢個我覺得都係而家，尤其是21世紀開始城市嘅發展，因為好複雜，唔可以係話喂，我哋真係啲人話想要咩就要咩，佢就要由上面去俾一啲政策，而下面嘅人咧又需要去審視個政策而去提出嘅意見咯。咁但係最尾好似你咁講，就睇下嗰個地方嘅制度啦。有啲制度可能唔容許嘅。根本我上面講咗係咁樣，即係香港而家有啲類似咁樣。上面講咗咁樣，我就要起啦。 更加多係即係我哋見到嘅情況就係，可能係政府有一個最初 A 嘅規劃，一規劃出嚟咧，然後就好多嘅商人咧就反對嗰個規劃。咁然後個規劃會改嘅，咁但係規劃去到磨到去，大家都即係啲要起樓嘅人都搞掂咗啦，咁就跟住嗰個規劃就走。咁更加多係一啲咁嘅情況，即係簡單講就係話喺個過程裏面好多嘅即係各種各樣力量主導咗個發展。 同埋頭先講咗一樣嘢咧，就係嗰個統治者或者係真係個社會嘅領導啦，可以話係嗰個權力去到幾大，就可以影響到嗰個城市。咁譬如我哋之前講嘅一啲城市，好似伊朗嘅伊斯法罕啦，咁阿巴斯一世好強力啦，係咪？咁啊，即係呢啲係一啲好啲嘅例子嚟嘅，巴西利亞又係啦，或者亞萊塔都係啦，係啦。咁而即係負面啲去講嘅，頭先講到啊，羅馬尼亞嘅布加勒斯特咁啊，首席師傅嗰啲負面嘅情況，咁都好可以令到成個城市改頭換面。 係啊， 係啊。咁但係如果去翻一個我哋話嚇香港呢一種相對話係民主嘅制度去。做一個城市嘅規劃或者發展嘅時候，其實嗰個情況係可以話完全唔同，或者嗰個進展會慢一啲，又或者係好難做到一種咁大刀闊斧嘅改變噶嘛。 不過我覺得嗱，呢一個咧，我覺得同城市嘅全民意志有關，同呢個教育有關。即係我哋成日覺得啊，係政府當然有問題啦。我覺得，但係咧，我哋想要一個咩城市，我哋都要 voice 都係一個問題，同埋咧係一個教育上，大家有冇去意識你需要？ 一個咩城市咯。譬如香港人就會覺得，咁政府起咗咁嘅嘢，我係咁樣計劃嘅，咁我咪住落去咯。咁但係咧，大家可能咧忽略咗咧，每個市民咧都係一個參與者嚟嘅。你應該係對城市嘅一啲政策睇法咧，你應該有意見嘅。咁同埋我想講咧就係咧，有一樣嘢係好缺乏嘅香港嘅意識就係、是。我哋成日讲城市设计同城市规划，其实城市设计同城市规划系两个好唔同嘅嘢嚟嘅。城市规划咧系一个比较侧重理科嘅范畴，因为咧佢会通过一啲数字、一啲统计啦，去估计将来呢个城市嘅配套，实质上系要点样去计，摆边啲区。 廿、就是、年后嗰个社区 多 人，几十万人口， 要有几多间 系啦，你要有几多嘢，其中有百分之几多系私人住宅，几多系公营住宅，就咁定好咗再 定。好数字上嘅，咁佢当然佢会睇下天气啊、地区啊、一啲环境因素啊，佢点样去摆呢啲咁嘅嘢啦。咁但系咧，我哋香港，我觉得规划系好完善，但系缺乏咧就是、城市设计。 嗯，非常同意。我如果谂呢个问题，我反而会问。住三十万人应该谂嗰啲人住得开唔开心啊？住得舒唔舒服啊？系嘛？即系生活得宜唔宜居啊？可能先系我谂嘅问题，而唔系挤几多人入去。 系啦，你咧就呢个思维就是城市设计嗱，记住城市规划头先我讲啲啦，城市设计咧就系一个比较人文科学啲嘅，佢讲紧嘅嘢咧就系、是、究竟呢个城市应该带俾里面嘅人系乜嘢，乜嘢价值观啦、啊？究竟佢想导向呢个城市嘅目标系啲咩啦？城市啲人点住得开心啲啦？点样会系觉得会肯继续喺度会种条根落去啦？即系唔好似香港政府咁话你唔中意就走噶嘛？正常嘅城市系应该话我点样可以吸引啲人？你会肯生仔？你会觉得继续可以陪下一代？ 谂下，大家谂下，意思发汗系嘛？我起个城市等人嚟，大家嚟开心啦，大家嚟快乐啦，起啲嘢靓啲啦咁。 系啦，所以咧，我觉得香港人咧。可能都係少咗咧啊！原來城市係有人民價值呢一個環節。咁我好多時咧講個城市設計咧，係講譬如個城市意象係點啊？究竟點樣可以令到人哋外界覺得香港嘅價值觀係點啊？呢樣嘢係我覺得係少咗咯。 咁我覺得咧更加多嘅關於香港嘅城市規劃以及係香港嘅城市設計種種嘅問題咧，我哋下一節嘅建築二咧可以再同大家討論落去。咁亦都希望我哋呢集嘅內容入面，即係令到大家嘅反思亦都更加多啊！ 危我嘅古城。倾渠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繼續我哋建築二啦，咁呢一集呢亦都係我哋呢個系列嘅最後一集啦。咁啊，過咗呢一集之後呢，先奴就會稍為休息一陣啦。咁之後落去嘅集數會係關於啲乜嘢嘅呢？我哋先買個關子，喺今集嘅尾段呢先再同大家講。咁而我哋今集呢就繼續呢再同大家一齊去回顧一下我哋之前咁多集講咗嗰啲唔同嘅城市，亦都希望呢作一啲借鏡呢，大家喺香港呢個城市會唔會有一啲嘅都可以效法啦，又或者係得到一啲嘅启发嘅。咁我哋上一节嘅时候咧，提出咗一个嘅观点啊，先奴亦都讲到啊，就系城市规划以及系城市设计呢两个唔同嘅分别嘅。咁啊，首先我真系想讲下，即系头先都讲到啊，规划上面可能系一啲嘅理科啲嘅嘢啦，因应住社会嘅或者呢个城市嘅唔同嘅发展，因此就要制定一啲唔同嘅一啲措施或者政策啦。咁但系嗱，城市都即系经过好多。十年嘅发展，或者甚至一啲更长嘅城市，我哋讲过嘅啲城市可能系讲紧几百年嘅慢慢发展。其实喺成个城市嘅规模上面，佢个发展咧系好多时候系超出咗大家嘅预期。 系啦，系啊，因为咧我哋讲咁多集城市咧，你发觉咧第一集讲嘅 Shebang 系最细嘅， 系啊， 7000人一个方城。 咁其實咧，古代咧嘅城市咧係好細噶嘛，同埋好單一嘅。譬如我哋講樹 Bam， 佢係因為要應對沙漠嘅氣候，所以佢要起咁嘅城市啦。咁佢嘅單目標嘅，譬如我哋講過嘅瓦萊塔，瓦萊塔起嘅時候，因為想防止呢個奧圖曼入侵啊，所以完全係軍事用途嘅。或者頭先阿馮傑提過伊斯法罕，伊斯法罕嗰陣時都係因為想吸引多啲人嚟買嘢啫，去做一個 商業嘅為主啊， 都係為主嘅。咁所以以前咧，啲城市設計咧就比較單一啲啦。咁當然伊斯法罕會再多啲啦。佢想帝國偉大啲啦，即係佢想當時佢哋個勢力會強咗啦，因為佢始終都係一個首都嘛。咁到後期我哋講，譬如多少少一啲拉丁美洲嘅城市，通常都係殖民地城市啦。殖民地城市有另一個意思咧，就係通常俾人管，所以咧佢哋嘅設計上咧，佢哋會對於當地嘅人有少少壓抑嘅。咁佢亦都唔係當家作主，但係之後佢當家作主又會有啲改變啦。到我哋譬如呢啲城市可能開始會大少少啦，咁同埋咧，佢哋會因為隨住唔同嘅政權改變咧，個城市會有發展。譬如我之前講夏凡拿啦，夏凡拿由最初去一個係運金出去歐洲嘅城市，慢慢佢又變咗一個好有錢嘅出口蔗糖嘅國家，跟住慢慢佢又俾美國去試過控制過啦，跟住因為美國之後佢又要再搞革命，變咗做一個共產社會。咁你見到咧，譬如呢個城市咧係我好中意啦，因為佢好多嘅歷史嘅成分可以見到，即係佢有一個好資本主義變到好共產主義，佢都要去對抗個城市要點樣改變。咁譬如我哋呢一輯其實都有啲講有啲城市咧係比較有希望啲嘅，尤其是係二十世紀嗰兩個好重要城市咧， 巴西利亞啦， 係啦，同埋昌迪加爾啦。因為呢兩個城市咧，其實係講緊我哋二十世紀之後咧，建築界或者城市設計各方面係想試緊啲新嘅嘢。亦都係我之前譬如講柯比爾想有一個烏托邦嘅諗法，其實呢個已經唔係在於一單一城市添啦，已經去到咧係一個國際層面上，究竟人類喺一個城市上，我哋可以點樣再去遠啲呢？城市係咪咁簡單就係為俾人住呢？嗱，嗰陣時咧，二十世紀初去到二戰嘅時間咧，其實係科技發展好犀利噶嘛。如果唔係啲軍備就唔會咁犀利啦，唔係打仗打得都唔同咗，一戰同二戰嘅規模都好唔同啦。譬如柯比爾嗰陣時會提出，哦，原來咁多人需要有住屋問題啦，我哋咪好多高層呢？咁你發覺我哋有介紹嗰啲城市咧，二十世紀通常都講咧就係個路網啊嘛，因為咧城市人多咗。我哋要解決嘅就係車嘅問題，車咧就點運送人嘅問題。其實呢啲咧就係變咗係即係二十世紀之前咧係冇發生嘅問題，到而家開始個廿世紀可能仲更加多添。譬如我哋又要講網絡，即係唔係講路啦，即係講一啲基建上，我點可以同全世界接軌？所以咧，城市咧係不斷咁樣複雜。除咗佢個基礎建設上咧，我覺得係譬如喺巴西利亞，佢講緊係一個憲法，國家憲法去點樣去帶領國民。去嘅一腳價值觀啊嘛，咁變咗咧，城市喺我覺得而家比之前更加多一個意思咧，就係唔可以停留去實際解決問題咯。實際有冇解決問題嘅需要啦？我哋譬如之前見到，譬如基加里或者麥德林都未完全解決到貧窮問題，咁當然同個城市有冇錢有關啦。 係。 咁但係對於一啲譬如大啲嘅城市或者發達啲城市，好似香港咁，咁其實我哋就唔可以停留去淨係即係都係香港而家都話有住屋問題啦，要解決啦。咁但係除咗呢個咧，我覺得我哋對香港要求應該係多啲咯。咁香港係咪唔可以冇自己本身嘅思想咧？我哋係咪一定要係譬如大灣區其中一員咧？定係香港唔係㗎？我覺得香港應該有自己獨特嘅價值觀、獨特嘅性格㗎嘛。而唔應該俾人冚咗，唔應該係驚話，點解我哋係唔同？我哋根本就係唔同啊嘛！ 係咪可以話每一個城市入面嘅人其實都可以有呢一種嘅諗法？即係當大家一直都係諗住，其實我都係咁多個城市入面其中一個冇特色、冇特別嘅城市嘅啫。咁變咗呢個城市就好似少咗一種嘅活力，或者一種具有個人特色嘅一種生氣咯，可以話係 喺我哋理解個世界運作嘅時候，你會尤其喺呢啲。喺嗰集咧，我哋都聽到好清楚，城市之間係一個互相比較嘅一個狀況。即係簡單講，就係話要去承擔咁好嘅咁多功能，譬如一啲金融功能啊、一啲經濟功能啊，或者啲文化功能嘅城市咧，其實全球唔係好多個城市可以擁有。即係譬如巴黎係無法被取代嘅，即係佢係嗰啲功能只有佢係可以做到。佢一段歷史咧，亦都人類冇辦法重新再嚟多一次。咁佢係嗰啲嘅嘢就喺裏面，背後代表咩意思呢？就即係話我哋一個城市本身呢，其實佢係有一啲即係無可被取代嘅嘢係要有嘅。如果唔係呢，你就會俾喺競爭之中呢，你會消失嘅。OK， 所以每一個城市都應該追求一個呢同所有地方唔同嘅一個 character， 有一個你有一個人身份。呢個唔淨係for旅遊業嘅， 即係唔係話哦，你要整到與別不同，我就整一個旅遊嘅項目 item 擺落去，我要擺多個樂園落去，我唔係依樣嘢，而係你個城市要有一種東西係與別不同，可能係歷史而嚟，亦都可能係某種嘅追求而嚟嘅，都獨特嘅啫。咁而嗰樣獨特嘅嘢咧，係可以被轉化成為嗰個城市一個好重要嘅生命力，令佢可以留低喺歷史入邊， 繼續可以發展落去。 係因為我哋見到城市係會死亡嘅，城市係會變成荒地，城市係會消失嘅。咁而冇一個城市係 guarantee 係可以保留，而唔一定係因為佢揾到好多錢，佢就會繼續落去。佢就算揾到好多錢，佢都可以消失。 係 所以係啦，我哋就係話香港，就話可能先頭講一樣嘢，最緊要就係香港有冇一個重要嘅一啲東西係值得大家係長期係繼續關注嘅一個城市。 嗯，譬如頭先阿馮傑問啊，究竟係咪每個城市都唔同呢？我覺得必然係嘅，因為每個城市佢有自己嘅歷史發展。咁、每個歷史或者有宗教影響啦，或者文化影響之下咧。出嚟嘅人係唔同，嗱城市係死噶嘛，城市點樣去建造或者點樣去發展係由人為噶嘛，咁所以咧呢一啲咧係一定係由人嘅價值觀去慢慢帶佢哋，咁但係好似頭先阿徐賢都有講，城市唔會不斷發展而不斷成功嘅，譬如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布加勒斯特啦，試過譬如一個好大刀闊斧嘅計劃啦，將個城市中心摧毀啦，或者尼科西亞啦，尼科西亞就係因為有一個種族衝突啦，令到而家都係分開兩半，或者甚至更加嚴重嘅，好似希伯倫咁樣，好似永遠都解決唔到嘅，即希伯倫不嬲都係一個聖城嚟嘅，一個好有宗教地位嘅城市， 無可取代啦， 係啦，但係就係因為呢個無可取代嘅性格，就反而令到佢俾人哋爭啊嘛，即係兩個地方咁，以巴衝突喺嗰度就見得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啊嘛，咁所以有陣時呢啲可能。未必係外在因素，都係人為因素，我覺得即係戰爭、人禍呢啲。咁當然有啲城市可能係天災啦，譬如有地震啦。雖然我哋就冇講過啦，即係今次冇講過啦。咁但係好多外來因素大家都唔知嘅。咁但係又唔可以因為啊，我都唔知個城市點發展啦。咁所以變咗咧，喺我哋可以有一控制，同埋我哋有得去歪州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更加要着重個城市個本身嘅 value 係咩咯，個價值係啲咩咯。 咁但係背後我哋亦都應對住一個好嚴峻嘅問題，或者一個。好重大嘅問題咧，就係全球一體化啊嘛。咁當我哋喺呢個嘅洪流入面，點樣可以揾到自己嘅價值，而嗰樣嘢又真係可以突顯出嚟，作為一種呢個城市嘅 icon 繼續保持落去咧？即係依家我哋喺香港見到就好似比較難啊嘛。即係好似大家諗下，你屋企樓下嗰個商場。你真係去人哋屋企樓下商場都係一樣嘅時候，你嗰啲鋪頭又係一樣嘅時候，即係喺建築物本身或者係建築物入面嘅一啲元素，其實都已經係度度一樣，即係香港都已經度度一樣啦。去到世界各地可能都係嗰啲嘅。 新加坡同埋曼谷嗰啲商場都係差唔多。 就係啦，咁所以即係呢一個情況，我哋又點樣可以揾到頭先講嗰種香港獨特嘅價值？ 所以好重要嘅就係話，我哋唔係要起多一座。標杆嘅建築物唔係起多一個新嘅 icon， 而係唔好將我哋而家擁有嘅好多 icon 拆咗佢，係嘛？即係有啲 有啲嘢翻唔到轉頭，但係就唔好停止破壞而家有 嘢。我哋可以起一座150层高、200层高，即使而家你咗足夠嘅錢，其實你可以一直起上去，你哋可以做。但係係咪做咗之後，佢就會成為某啲嘢被人記住咧？其實唔好容易被取代。你點都唔夠，可能中東某個城市話：我有個酋長話我要起300层。我系都要起300层啦，你帮我搞掂佢，佢就系帮你起，你好难同佢哋争。反而调翻转就系，其实有好多我哋历史走落嚟依百几年嘅好宝贵嘅建筑物，如果你拆咗佢，或者你冇将佢变成一个有生命嘅东西，即系话佢嗰个建筑物附近嘅社区嘅 community。一件歷史事件係一個完整嘅，譬如一條街道，你完全將佢係保留嘅話咧，成件事就會變得好唔同。咁呢啲買少見少啊，如頭先我所講，其實冇乜得剩噶啦，已經。 其實我覺得個思維都可能要變。我頭先講埋香港，譬如好多60年代嘅一啲牌樓啊，或者一啲騎樓建築物冇咗，其實咧。你要記住，歷史是不斷向前行的嘛。咁其實呢而家變咗70、80年代或者90年代都已經是香港歷史嚟嘅。咁你話香港係咪冇一啲舊嘅社區呢？咁我覺得就是香港人嘅思維啦。即係譬如呢，我哋講好多時一啲城市，你都會成日諗啊，殖民地建築物好似好靚啦。其實呢喺20世紀嘅時候，我哋好多係啲現代建築物啊嘛。但係現代建築物呢，譬如而家香港好多人覺得咧唔會好靚，因為現代建築物係講簡潔啊嘛。譬如之前我哋講嘅灣仔街市或者中環街市，有啲人都覺得喂成個殼咁樣，做乜要 keep 啫？嗱、那個 keep 咧未必係在於靚唔靚，我成日覺得咧係在於嗰個價值咧，佢係咪反映到香港某一段嘅歷史啊嘛？ 你話香港而家係咪冇曬一個舊區咧？其實我覺得有幾個舊區，我覺得係幾值得去大家諗下去保留，例如灣仔啦，即係有好大扎係六七層高嘅一啲唐樓啦。其實嗰區仍然都有幾多冇咁多牙籤樓嘅位置，或者銅鑼灣喺近海嘅部分都係有好多六層高嘅牌樓啦。其實呢啲都係代表香港六十年代嘅一啲嘅城市脈絡嘅。我覺得嗰啲好舊都 keep 唔到啦，可能而家大家反而要進一步諗，我哋咪開始 keep 一啲六十年代仲緊存嘅一啲社區咧、 都高危㗎啦。即係我哋具體正話都先到咁具體，譬如即係灣仔日月星街位置嗰度有堆舊樓啦，咁其實都變得好危險㗎啦。其實已經、我諗大家都 香港又 插咗好多洞落去㗎啦。 香港個問題就係佢收咗一塊地咧。幾宅咧，佢都要起一座樓，就變好多牙籤樓咧，插咗喺一個矮樓。 你嗰個地區值幾多錢啊？你梗係 同埋誒，譬如銅鑼灣邊，譬如百德新街一帶嘅地方。咁其實即係喺香港近十幾年咧，依一類型嘅舊樓咧， 開始都冇啦。 其實就轉變成所謂嘅 SOHO 區，即係香港人好快，覺得呢啲舊樓點啊，整酒吧搞掂曬，之後就變咗嗰種形態嘅啲東西。當然佢都係一種方式。起碼個 生存到 叫外觀眾保留啦，同埋都其實都唔係淨係 SOHO 嘅，裏面有好多即係舊嘅人都住喺度。我識嘅好多朋友，有啲朋友嘅屋企啊，啲長輩其實都仲係住喺嗰啲樓入面。OK 嘅社區仲係生存嘅。咁但係我會認為呢啲嘅社區，尤其日月星街都變得好快，應該好快就 嗱。其實我覺得就算個社區變，可能都係因為環境變啦。咁、但係如果佢留翻嗰個脈絡喺度，當然我就覺得而家香港尤其是變得咁快咧，你好難話喂所有嗰啲街坊住喺度就永遠住喺度，又真係好難嘅。咁、但係起碼啲人會留翻嗰個脈絡喺度咧，即使佢變得商業化多啲，佢肯保留咧，我就算望到嗰啲建築物，我都起碼諗翻以前曾經有過呢一個歷史喺度嘛。嗱、即係譬如我哋之前講過夏灣啦。夏灣嗱都經過好多次改變，其實佢真係要應對，譬如去到共產嘅時代，佢又會將某啲建築物佢嘅用途會改變咗。譬如之前講有啲戲院，佢都唔可以變戲院啦，可能變咗做一啲社區中心，一定會轉變。但係咧，起碼用一啲方法去留住某個城市嘅記憶咯。 係，我同意，即係就算社區 keep 唔到咧，個別嘅樓保留都好重要。即係我反覆翻節目一開始嘅時候，嗰種即係指認嘅功能，建築就係話我能夠同其他人講，我曾經喺嗰度做過某啲嘅東西，淨係依樣嘅功能本身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人嘅好重要嘅一點。即係我能夠指住啊，嗰度我曾經點點去嗰個點。 而家反而咧嗰個討論點咧，唔好再諗啲好舊好舊嘅建築物啦，反而開始咧大家要去睇下啲六七十年代係咪真係呢個 keep。因為咧我知道咧，譬如之前皇都戲院，有啲人都會覺得喂，皇都戲院都唔係真係好靚啦，點解要保留啫？都係一個 俄國構成主義喎，人哋話 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嗱，成日都講話咩主義咩主義係咪真係咁緊要咧？我覺得唔係，個緊要在於係你有冇一個共同嘅記憶。嗱，可能大家都冇，因為皇都戲院係好耐以前，同埋呢樣嘢係咪俾香港一個可以記住香港曾經某段歷史嘛？你可能冇嗰個記憶，但係呢個係香港嘅記憶咯。你記住咧， 或者你上一代或者長輩可以話翻俾你聽呢種記憶。 我再舉多個激進呢個例子，而我哋係幾乎冇辦法解決喺香港規則裏邊，就係、其實而家我哋好多嘅生命嘅開始都係喺商場入邊。但嗰啲商場曾經係各有特色嘅商場，譬如沙田某一個商場嘅某一個噴水池，曾經係每一個人嘅集體記憶嚟嘅。大家都知道曾經喺嗰度，但係我哋冇辦法制止任何呢一類型嘅商場嘅改建發生。即係任何一個商場，佢可能係大家嘅集體回憶，但係咧而家冇機制可以啊！你可唔可以唔好拆咗佢？其實我哋都好驚。佢話唔得，我要起我哋。 佢都冇責任同你。 冇錯，咁但係我即係簡單講就係所有商業嘅活動咧，香港你都係冇辦法制止。香港就係一個商業城市，裏面好多我哋嘅生活嘅部分，其實都係私營嘅，即係佢唔係宗教建築，佢又唔係皇室建築，佢就全部都消失曬。 建築二主持：先露、曾卓然、馮傑。 頭先節目入面咧，卓然都有提過一個倫敦嘅例子，就係話哦，如果你係一個屋主咧，就算嗰間屋係你嘅，如果你要增建一層樓或者一個閣樓嘅時候，你都要符合翻政府嘅一啲嘅規定。 但佢管外裝唔管內弄啊嘛，即係你喺裏邊買梳化。 嗱，我就算我淨係管外裝都好啊，咁起碼你喺外觀入面睇佢，如果擺落香港，會唔會一啲新起嘅樓，大家有種一致性喺度，而令到大家覺得啊認得到？呢度就係香港，或者係呢一度就係香港嘅邊一區，咁樣亦都已經做到基本嗰樣嘢。你話內籠已經全部變曬，咁哇，你管理唔到嘛？ 你講呢樣嘢就開始講到講香港有冇一個 style， 我覺得又真係比較複雜啲、嗯。如果去到每一區，如果你問我咧，其實香港都係其中一個亞洲城市，就係喺二十世紀嘅時候咧。其實你發覺好多 mega 嘅，即係超級大型嘅都市都係亞洲出現，就是、因為亞洲嘅人口膨脹得好犀利。咁而呢啲咁嘅城市咧，今日都好多鄉村人咧。香港當年就因為好多大陸難民落嚟啦，所以變咗呢個城市係要發展。咁呢啲城市咧嘅特色都係咧冇經過完全好有思考同埋好規劃之後咧，係被逼要去成長。其實都唔係就香港嘅，我覺得好多城市都係欠缺咗佢哋本身應該要保留嘅價值喺度嘅。即係香港當然我哋身處就會覺得好大問題，其實好多都有咁嘅問題嘅。譬如頭先講歐洲城市好唔同，歐洲咧佢哋嘅文化咧不嬲都係。佢哋低密度咧住開，佢哋好覺得咧高嘅建築啊係影響私人，因為佢哋好注重私人嘅。譬如倫敦咧，你發覺咧高嘅大廈咧，譬如之前火燭嘅 Greenfield 啦，都係一啲資助房屋嚟噶嘛，係俾窮人住。佢哋會覺得咧喺嗰度住嗰啲人咧係唔好，因為佢係偷窺人哋私人，因為你咁高，你望落去全部都係矮嘅地方，所以呢個係嗱變咗係一個文化嚟嘅。即係佢哋咧，如果發展新區咧，你會發覺咧，譬如巴黎。佢會有 Latifans 啦，佢會另外喺底地方起啲高嘅，但係佢覺得唔可以破壞咗原本嗰個脈絡咯。咁、而香港或者好多亞洲城市都係，佢冇咗呢個階段，因為城市反應太快，佢唔可以容許俾佢諗究竟我 keep 邊忽，因為我哋只可以好片面式咁去發展。我覺得香港，咁當然而家近年就啊、哎，我又可以講點樣大規劃，點樣大配套。咁但係如果你想去翻歐洲嗰只咧？譬如先去講話點樣規管咧，我覺得就唔可能咯。當然啦，你政府都可以有啲政策。而家香港某一啲嘅叫做古蹟，佢係需要跟一啲嘅規矩去做嘅。 嗯，好嚴格嗰啲 係好嚴格嘅。咁但係就已經唔係好似歐洲嗰只咯。即係歐洲嗰只可能佢真係要係 keep 咗成個社區，佢覺得你需要去跟住嗰啲咁嘅規矩，而當地人又覺得係應該要嘅，因為佢哋都會好注重自己個文化嘅傳承啊嘛。 即係就嗰個例子，譬如希臘啲島仔，佢島仔規定你要有白色嘅油，如果唔係邊有得你影相啊？即係佢哋唔俾你用其他油，咁好多人都話其實個屋主係唔中意嗰隻色，佢冇計喎，一定要用嗰隻色油。 係啊， 係咯。因此我哋話其實。来来回回都是回到去即是香港这个城市有没有可能去创造出或者找回出一种的独有的魅力而不是说在、众多的大都会里面的其中一个我 spot 不到这个是香港。咁但是而要在一个我哋经常讲发展的一个咁地少人多的一个情况底下要做到的确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就算你话保留一个古迹，如果佢系一个市中心嘅地方，佢真系可能系成个帮你搬走嘅啫，即系好似美利楼咁，佢都系搬走去你去赤柱咁，然之后嗰个地方都系要留翻嚟发展。 所以呢个就系讲嗰个全部人嘅思维咯。嗱，呢个都未必系一个问题，但系。又真係出現咗，就係因為大家都好關注嗰個住屋問題，因為香港始終係個空間都唔夠，咁變咗你要講嗰個保唔保留古蹟或者嗰個保留個歷史咧，變咗係一個好奢侈嘅要求咯， 甚至 係 次要咗嘅。 係啦，因為不嬲冇呢樣嘢，你而家先提出嗱。如果你好似歐洲咁，佢已經傳承咗咁多年，咁嗰樣嘢大家覺得係必要，所以我先至會諗去點樣安置個居住。香港唔係啊嘛。香港是近年才覺得需要嘛，變咗你調翻轉嚟行咧，嗰件事咧就唔係好 work 啦。 同埋你呢個又好人性化，你去諗，如果真係有咁多人係居無定所或者生活嘅環境咁惡劣嘅情況底下，如果你用一個保育嘅一個理由去。拒絕城市某啲嘅發展，而呢啲發展係可以幫到呢啲人去生活得好啲嘅。 咁 嘅情況會唔會就做到咧？你 顾住个城市个面貌多过于人民嘅生活。 可能正话你讲个尝试将佢变成一个冲突嘅方式，可能就系政府而家推动某啲政策嘅背后嘅方法啦。即系我哋话，其实佢两样嘢未必系一种冲突，即系要起更加多嘅公营房屋，呢个系重要嘅嘢要解决。咁但系呢啲公营房屋嘅位置系唔一定同好多嘅历史文化建筑物或者你旧区系冲突，即系点你都收唔翻，起个大型嘅屋村去做装人唔得。 我觉得如果以香港一个咁发展，咁有錢嘅地方咧，都做唔到呢啲，就真係有啲可悲嘅。當然啦，你而家成日都話好似個土地唔夠大，我都覺得有啲係為咬舌線嘅。究竟係咪保育所以阻咗咧？保育你唔會保育個成個香港噶嘛？你就算保育 0.01% 嘅地方，咁你已經係可以保育到好多地方啦。 但係頭先你講到嗰種六七十年代嘅建築，其實依家我哋講好多嘅舊區嘅建築物啦，好多舊嘅唐樓。咁如果唔去做重建嘅話，咁會唔會幫唔到個城市或者幫唔到入面嘅市民呢？ 我覺得當然你唔可以話所有嘅七十年代就保留嘅，一定要揀嘅，即係嗰個係咪一個 value 咧？因為有啲都幾核突嘅，即係講真。咁但係我會覺得，大家記住，即係城市不斷會向前行噶嘛。即係今日我哋見嗰啲，譬如好似而家哇咁多，即係雖然講咁多屏風樓，可能第時就係古蹟嚟噶咯，第時全世界都冇。咁所以大家要 keep 住，就係覺得邊一堆建築物可以代表某一段歷史咧，大家都應該要諗下嗰啲嘅社區係咪需要去保留咯？ 咁可能我要諗定邊個屏風樓係最屏風 的，即係譬如啦， 可能荃灣。 其實譬如香港都有啲特色嘅，譬如香港公營房屋咧。嗰、那個設計咧，一座座咁高咁重複性咧，咁啊，又上喺世界各地係比較少有嘅。咁你話呢啲係咪好值得保留咧？嗱，暫時因為呢啲係居住嘅地方啦。咁可能去到一百年之後，已經個個都飛曬喺上面住嘅，黐喺地嘅屋就已經係好特別嘅。咁可能嗰個就係保留咯。咁我覺得就係究竟大家記住唔好淨係成日睇某一段咯，你係個歷史要不斷咁行前。即係我而家睇緊可能千禧年之前嗰啲，大家都諗緊嗰啲係咪一個代表香港某段歷史 值得留嘅咧， 值得留咧。 同埋呢個就係頭先先導所講嘅，我覺得係規劃同埋設計之間都係一個平衡啊。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要用一個好理性嘅角度去規劃嘅城市，有好多時就會犧牲咗你要點樣去再放膽啲，為呢個城市嘅將來嘅面貌做一個大啲嘅一個審視或者一個設計出嚟。 其實冇衝突嘅，我覺得。同埋尤其是有錢城市咧。是應該要雙管齊下的，即你不可以說發展呢，我覺得你不可以停止的，即我現在說不發展你只是保育又不行的，那你是怎樣一起行的嘛，你不可以經常用一個保育的藉口就話唔俾佢發展，其實唔係啊嘛。 同埋即係我諗設計嘅基本啦，阿先導長一長叔，其實唔一定係要花大錢嘅，即係設計就係話佢通過種種嘅佈局，令到嗰件事會更加好。同埋有陣時美感嘅追求都唔一定係花大錢嘅嘢嚟嘅，即係花大錢嘅美感追求可能係浮誇嘅東西，係咪？啲更合理嘅追求可能係都係同樣嘅價錢，只係擺個佈局，件事就唔同曬。 同埋我譬如我哋咁多集講嘅城市咧，我覺得未必集集都啲城市咁靚嘅，講真。但係佢當中有個味道咧，譬如我哋講嘅基加利，或者麥德林，絕對唔係靚城市嘅。咁但係譬如我會鍾意呢啲城市，或者我想介紹俾大家知咧，因為咧城市嘅力量未必在於佢靚唔靚，係在於究竟佢點樣去因為唔同嘅歷史事件而去掙扎求存之後，佢會變另一個面貌嘛。咁所以呢一個就係嗰個價值喺度嘛。城市唔應該我一有咩事哦咁啊沉咗，咁就永遠唔再見。咁尤其是而家。其实整个地球都发展到饱和的情况之下，城市只可以不断去改进。 同埋亦都令我回忆返先路其中有一集同我哋讲希伯伦嘅城市，讲到入面嘅人就算觉得即係我哋骤眼望落去希伯伦呢个城市都唔算一个靓嘅城市啦。咁但係入面嘅巴勒斯坦人好想留返低继续喺呢个城市入面居住，点样去挣扎求存，或者係希望之后会唔会都可以为呢个城市做到更加多嘅嘢。咁呢个亦都可以见得到，其实一个城市嘅美唔单止头先咁讲係一个外观上面有啲好靓嘅古建筑，而係入面嘅人点样去用自己嘅心去建设呢个城市，透过历史嘅一啲文化嘅 嘅發展咧，又或者係因為經過一啲嘅洗禮底下，亦都希望將呢個城市重生，變成一個更加宜居嘅城市。咁我哋呢一輯嘅建築二就希望亦都幫大家去諗一諗更加多誒、城市呢樣嘢究竟係乜嘢，以及係一個美嘅城市究竟係點乜嘢嘢。咁好啦，咁我哋呢一輯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咁而下一個系列嘅建築二咧，我哋嘅老朋友又翻嚟咯。 係啊 ，Stan 會翻嚟，咁都要講聲啦。希望先奴快啲去休息同旅行，然之後快啲翻嚟， 又繼續同我哋介紹更加多好有特色嘅城市啦。係啊，咁啊 Stan 翻嚟咧，會同我哋再講一啲日本建築嘅部分添啊。係啊，咁啊，大家記住嚇，之後咧就唔好錯過我哋嘅建築二啦。記住繼續收聽住啦，逢星期一晚九點至十點，香港電台第五台建築二，下個禮拜再同你見面，拜拜。 拜。 建筑二主持仙奴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